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55集，火铳。沈泽川眼前一黑，与萧迟野靠近了许多。他听着萧迟野说， 果真是我身上的味道，这也太刺鼻了。 沈泽川话锋一转， 你给禁军新添了火铳？ 铜火铳。 萧迟野把自己的手指凑到沈泽川鼻尖，让他闻。 混着你身上的味儿，一时间没分辨出来。 我身上没有味道。 沈泽川鼻尖微动， 你抄了八大营的军库？ 火铳受朝廷限制，他从最初的竹筒改进为铜管之后，就成为了八大营中春泉营的装备。这东西有杀伤力，却不那么容易操控，弹丸飞射的范围有限，需要时间上膛。但是由于八大营守卫去都，与人交手多是巷战，火铳不仅难以发挥其作用，反而成为了累赘。所以八大营没有普及，而是选择闲置，只有每年较长演练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。八大营不合适，却很适合离北铁骑。离北铁骑是重骑军，步兵与轻骑的数量占据少数，多偏爱巨涛猛浪般的直线冲锋。早年大周在落霞关设立骑军卫所，为了对付边杀骑兵极快的速度，不惜重金购马，试图建立大周自己的骑兵马场。但是边杀部护送来的马往往都是部落里的次等马，他们的马是红雁山脉下与野狼群搏斗而来的真悍马，配上弯刀与强壮的战士，所过之处皆无敌手。萧方旭就是因此创建了铁甲钢蹄的离北铁骑，在西北形成活着的铁壁，让边杀骑兵暴风雨般的冲击根本无法越过这道钢墙。西北是广袤无垠的草野，如果离北铁骑能装备火铳，边杀骑兵的远距离冲击就变成了离北铁骑的优势。远距离冲击可以为火铳的填补留下足够的时间，等到骑兵到了跟前，就是火铳的射击范围，这对离北而言简直是如虎添翼。萧迟也进了一步，用胸膛推着沈泽川向前走。 八大营摘了西固安，却还是八大营，军库没有抄的说法，只是换个主子罢了。别上心啊，我就是拿来玩玩而已。 沈泽川走了几步，像是真的没上心，只说， 你能把毯子掀开走路吗？ 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？你要不要也跟我去玩玩？ 既然不是光明正大得来的，还是藏起来比较稳妥。 沈泽川径自掀开毯子钻了出去， 带着一身火药味横穿去都，得亏是深夜， 白天也没什么打紧的。 萧迟也夹着枕头抬高一臂，撑着毯子走，用眼睛扫了下狼岩。 谁不知道我萧策安爱玩，拿个火铳也是打鸟。 他把那鸟字着重念了，听得上边趴着的丁桃和古今一起打了个激灵。进屋后，萧迟也把毯子和枕头都扔在自己睡的榻上，两三下蹬掉靴子，踩着渠书要去洗澡。他衣裳脱了一半，又从帘子后边伸出半身。 你洗了吗？ 沈泽川漱了口。 洗过了。 萧迟也便自己洗了。他动作快，出来时擦着脖梗上的水，见沈泽川已经背身躺下了。萧迟也看他遮挡岩石的后颈，草草擦了发，就吹灭了灯。沈泽川听着他坐上榻，拉开了匣子在找什么。萧迟也合上匣子。 兰州，睡了吗？ 沈泽川没有感情的回答。 睡了。 大理寺今日招了好些大夫，却没敢惊动太医院。你对几雷做了什么？ 你深夜要听鬼故事吗？ 明早要盘查刑狱守卫。 萧迟也说道，错做样子罢了。海良仪能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，沈泽川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薛修卓一定能。薛修卓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供词，几雷就没用了。这摊子是沈泽川砸烂的，可他压根儿没想收拾， 因为薛修卓和西红轩必须来收拾干净。沈泽川想到此处， 我这样安分守己，茶 给我擦头发吧。 萧迟也躺下去，又忽然坐起来。沈泽川闭眼装睡， 别装睡，快点。兰州，沈兰州。 床上突然一沉，沈泽川震惊地睁开眼，被子已经被掀开，萧迟也从后挤着他，把湿漉漉的脑袋蹭到他背上，当即如湿了一片。沈泽川拖着被子， 萧儿，你三岁啊？ 差不多。你不是睡着了吗？继续睡啊。 萧迟也懒散地说。沈泽川越睡越湿，那发凉凉地贴在他身上，随之而来的还有和昨晚帕子上一样味道的萧迟也。沈泽川睁着眼， 我衣裳湿了。 没人回答。 别装睡，萧二。 沈泽川撑臂起身，在昏暗里说， 萧策安，你是个混球。 混球体贴地给他递上了干帕子，并且背过身等待。屋顶上的丁桃缩着手， 雪天也这么冷，哎呀，这个冬怕是不好过。 古静把酒囊递给他，搓着手说， 我们守了两夜，明早该换人了。 丁桃饮了口酒，这酒烧得他暖了些，他抄着手也躺下，看着夜空。 今晚也没动静啊。 任重道远。 古静盖着酒囊，忽然耳朵一动，倏地翻趴着身，目光如同猎鹰一般逡巡在茫茫夜色中。风中传出细微的踏雪声，古今当机立断，翻手掷出飞刃。 七杯酒。 丁桃猛然腾身跃起，飞点过屋顶，劈手砍向夜色。夜中的乌黑袍子如浪躲过，来人形如鬼魅，秘境阴影中就要跑。丁桃软弱无骨，倒身掉下屋檐，岂料迎面就是三根钢针。他手中的笔杆噼啪地打开钢针，再一看，人已经跑了。丁桃无声落地，他轻功了得，落在这薄薄的雪上竟没有留下脚印。古今在屋顶上跳望， 好功夫，竟能躲得过我的眼睛。桃子，看出是谁了吗？ 丁桃从廊下拾起钢针，捏在指尖端详，短短一瞬已经得知了许多东西。 细如发，翠蛇毒，不是去毒的东西，是绝技十三城涌泉港舶来的外家玩意儿。轻功不错，逆袭了得，虽然没有配刀，但十有八九是锦衣卫。 他小心翼翼地把钢针收进自己的竹筒里，翻身上了屋顶。 锦衣卫撤了一帮当官的，四品下属的强手寥寥无几，这会儿谁会来咱们王府打探？ 不好说。哎呀，差点戳到我的小本呢。 丁桃心有余悸地摸了把胸口。古今若有所思地喝酒，丁桃盘腿坐好，开始小声说， 本子跟了我许多年，还是世子妃赏的，从前去打边杀秃子也没叫人戳过，真险啊，太险了，里面还写着好些事儿呢。我爹那本子你知不知道，就是被人抹脖子的时候给偷了。哎呀，我的娘啊，记得都是大事，当时追本追的我都要断气了。金哥，我就说了，人还是要记本的，因为老了就健忘了。像你整日喝那么多酒，不到四十岁就该忘了自己藏了多少银子，记下来就不会忘了。哎，要不你告诉我，我给你解。 古今往耳朵里塞上棉花，开始入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